抱着我，你却不肯回答。只想再听你说，愿意继续爱我，你只是低着头，用力的沉默。

喊了喊的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。 我们都不清楚，

点全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否的呼啸，思念像苦药，竟如此难熬，每分每秒，我找不到。 深

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啊，眼泪，眼泪都是我的体会，成长的滋味。眼泪，忍住眼泪，不让你看见。我 忙得喘不过去吗？为自己倒杯水休息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蔡依林，现在是下午两点钟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